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这个过年呀，就是要热热闹闹的，大家呢都会想出各种的办法来庆祝，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放鞭炮。小朋友们见过放鞭炮吗？当然啦，因为小朋友们年纪还小，所以呢还不能自己来放鞭炮，但是大家一定都听过鞭炮发出的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吧？大家怕不怕呀？反正啊，妞妞姐姐小的时候可是很害怕放鞭炮的，一看到鞭炮被点燃呢，妞妞姐姐就会把耳朵堵得严严实实的。所以妞妞姐姐猜呀，小朋友们一定都比妞妞姐姐要勇敢，对不对呢？好了，既然呢我们说到了鞭炮，我们就来说一说放鞭炮的来历好了。其实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人们放鞭炮并不是为了过大年儿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告诉大家吧，是为了保护那些正在冬眠的小动物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？原来呀，冬天来了的时候，天气冷了，田野呢都被白雪覆盖了，没法耕种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农民伯伯也该休息了，大家呢都在自己的家里准备过冬。而我们的一些小动物朋友啊，也会选择在寒冷的冬天里躲在自己温暖的家里，美美的睡上一觉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冬眠。比如小青蛙啦，小鼹鼠啦，他们都会用这种冬眠的方式来度过冬天的。而他们冬眠的地点呢，就是这些被白雪覆盖的田地。就这样，一个漫长的冬天就在甜甜的睡梦里过去了。转眼间，春天到了，天气啊开始变得暖和起来，冰雪开始融化了，农民伯伯呢该下地干活了。可是呀，正在田里冬眠的小动物却还没有醒过来。如果这个时候农民伯伯开始翻地松土的话，就会使这些小家伙们受到伤害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如果老黄牛不小心踩到了小青蛙，那小青蛙多可怜呢。我们的农民伯伯呀，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，也很喜爱这些小动物们，把他们呢当成自己的好朋友。所以呢，他们总是在自己下地干活之前呢，要先把小动物们叫醒。小朋友们也来想一想，如果是你们，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叫醒我们的小动物朋友呢？妞妞姐姐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农民伯伯呀，想到了放鞭炮的办法。农民伯伯呢，会在田边点起一堆的篝火，然后去树林里啊，砍一些这个竹子，把它们切成一小节儿一小节儿的竹筒子，扔到这个篝火里去。田里的小动物们一听到竹筒子在火堆里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知道农民伯伯该下地干活了，我们呢也该起床了。于是呀，他们就会背上自己的小包裹，叽步叽步地离开田野，搬到新的地方去安家了。怎么样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我们的鞭炮呀，一开始不是用来庆祝新年的，而是农民伯伯用来叫醒冬眠的小动物们的小闹钟哦。